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火车票你买得到买不到？ 火车票我买得到。火车票我买不到。 二，那双鞋你找得到找不到？ 那双鞋我找得到。那双鞋我找不到。 三，这些衣服你洗得完洗不完？ 这些衣服我洗得完。这些衣服我洗不完。 四，他们的名字你记得住记不住？ 他们的名字我记得住。他们的名字我记不住。 五，他的回答你听得清楚听不清楚？ 他的回答我听得清楚。他的回答我听不清楚。